宋晓终于不再游击，准备正面强打了。结果却是叶修不配合，倒是他打起了游击，让比赛继续往这种乏味的重复上走。叶修不是应该想要快点结束的吗？怎么他反倒拖延起来了？他现在这种拖延占据着主动，精神上倒是比较放松的。如果和宋晓正面强打，免不了又要拼一番反应和操作。 对于已经打了10多分钟的叶修来说，这种情况下还要维持散人快打那样强度和精细的操作，大概也比较困难，而且也会造成更大的消耗。蓝宇希望借擂台赛对叶修多做消耗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了，叶修当然不会让他们得逞。 这样有所保留的话，想战胜宋晓也比较困难吧？ 看起来是的。 李一博也注意到了叶修的几次偷袭。 他就好像之前的宋晓似的，并不像攻得太深，稍作接触打得不顺手就立即撤退，并不用操作去硬扳场面。如此一来，双方造成的伤害都很低，就像之前宋晓折腾了5分钟，双方才各掉10%的生命一下。现在虽然变成叶修占据主动，却也没比之前两人捉迷藏式的战斗强到哪儿去。 这样一直耗下去，同样是消耗啊。潘宁说：“即使是负担较小的打法，但若持续的太久，显然也会积累出疲惫来。”是啊，宋晓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。宋晓一开始对叶修突然正面退走表示了一下诧异，但随后察觉到叶修的打法后，反倒沉静下来。他似乎并不想扭转这样的局面。 只是很沉稳地采取着守势，小心应对着叶修的每一次攻击。叶修退，他就让叶修退，并不着急对他进行追杀，但是也没有过分放纵，他还是对叶修时时保持着压迫。比赛的强度那是需要一定维持的，否则让叶修找个地方睡大觉，他都无动于衷，那还谈何消耗啊？ 宋晓这是以守代攻啊！ 稳健细致的防守让叶修的数次偷袭都无法受到太大实惠，于是只能继续重复这样的过程。重复的多了，自然还是消耗。但叶修毕竟还是占据着主动，我想他应该有一定的计划吧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，这样的场面居然一直持续了近10分钟。这擂台赛的第二场打了一共有10几分钟了，加上第一场叶修对喻文州的对决。 叶修擂台赛已经出战了近20多分钟。叶修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潘林感叹着，在他看来，叶修的这选择实在太失败了。他是完全没有想到宋晓会这么坚韧吗？可宋晓关键先生的名声在外啊，季后赛他可是从来不会掉链子的。 想等他发生重大失误，结果就等了这么10多分钟，平白消耗了这么久，却什么也没做成。反复的攻击也只是磨掉了涛洛沙明20%的生命，但在宋晓坚韧的防守压力下，君莫笑自己也丢了15%的生命。这个结果，宋晓很满意。他觉得自己非但实现了他们的战术目的，而且这样消耗下去，他还将顺利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。 17分钟，宋晓看了眼这局比赛的时间，这场单挑比赛竟然已经打了这么久，而且照眼下这节奏，打到20分钟好像都没问题。20分钟啊，宋晓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今天之前，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一场单挑是怎么打出20分钟的。 这么长的时间，甭管是否激烈，只是维持正常的比赛强度，坚持下来都会很累了吧？连自己只是防守都觉得有些疲乏了。叶修呢？他还准备继续这样消耗下去？估计他现在也是骑虎难下了吧？他一定没想到自己在这样的打法下，居然坚持了10多分钟都不露破绽。关键先生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。 但凡战队交托下来的重要使命，自己可从来都没有掉过链子。不管是20分钟，还是25分钟，还是30分钟，只要你还能打，就尽管耗下去吧。宋晓没有丝毫懈怠，他更进一步的集中自己的注意力，但是这一集中，却让他忽然有点恍惚。 不对，为什么突然需要加强集中注意力了？自己的注意力一直是很集中的呀，没理由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的。难道是说就在刚刚自己的注意力有所涣散？ 喂，你还能坚持多久啊？ 结果就在这时，频道里突然跳出了一条来自叶修的消息。 多久都可以， 宋晓立即回道。 是吗？那真遗憾，我没办法陪你这样耗下去了， 叶修说道。怎么？宋晓一怔，这家伙是要放弃了吗？准备直接 GG 了吗？ 最后一次来了。 消息发出的同时，巨墨笑又一次冲了出来。宋晓反应不慢，掏落沙鸣，立即侧身迎上。是想放手一搏了吗？宋晓也觉得直接 GG 的可能性不大，看叶修这举动是终于醒悟，没有办法这样持续消耗，所以这才准备快些结束这里一局了吗？可惜呀，现在才下这种决断，不过即使如此也不会轻易让你得逞啊。宋晓心中早有计较，早在他准备和叶修正面强打的时候，他就没想着要速战速决，怎么慢怎么打，这就是他站到这场比赛中的终极思想。无论是用游击战术拖延，还是正面强打，他都会尽可能的让比赛进行的漫长。现在叶修已想做个了结，但宋晓可不会这样轻易就结束，他要继续顽强地守下去，能耗多少就多少。 来吧， 宋晓打起精神，结果视角内突的亮光一闪，剑光，这么快？宋晓顿时就是一惊，这一剑在他看来来的是如此迅疾，他甚至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思想准备。翻滚，宋晓下意识做出操作，涛落沙鸣立时向后一滚，但是紧接着涛落沙鸣翻卷成一团的身子就突然扬起在了半空。怎么会这样？宋晓张大了嘴，攻击来得出乎他意料的快，他本想翻滚完就趁势反击的，结果翻滚都没滚完就被挑上天了。 叶修突然发力，才两击就击破了宋晓的防御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潘林目瞪口呆，有些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11分钟，整整11分钟，这11分钟里像这样的攻势叶修发动的不知道多少次，但是每次都被宋晓稳稳的守住，而后就见叶修选择撤离，重复的多了让人觉得他是那样的无奈。但是这一次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击破了宋晓的防守？ 你来看看这个， 李博此时忽然道，而后转播画面又出现了画中画，只是小画面中却不是任何回放，而是一道曲线，一道从高走到低，低了很久然后骤然走高的曲线。 这是叶修在这11分钟的 APM 的曲线。 好低啊， 潘林一眼就注意到了曲线中很长一段，大概是长达7分钟的一个低谷，而这之前曲线从一个高值非常平滑的下坠到了如此程度。40，一场职业比赛中显然出现40的 APM， 而且是在长达7分钟的时间里，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40的 APM 就是有再高超的技巧也完全不足以应付一场职业级的比赛，这样手速的家伙早应该被打出场了，但是他竟然在比赛中秀了7分钟的40手速。这7分钟他的对手在干什么？所有人都无比清楚这个答案。7分钟里宋晓一如既往地认真防守着这用40的手速打出来的攻势。 怎么可能这样？ 即使看着这数据，潘林也想不通，他们一直在上帝视角看着比赛的，叶修在这过程中居然滑水到这个程度了吗？只看场面他愣是没发觉呀。 宋晓完全是被骗到了，最初的这4分钟可以说是叶修给他注射的麻醉剂，利用约4分钟让攻势的强度一点一点的下滑，细微调整的节奏让宋晓完全没有感觉到。4分钟后巨木笑的攻击比起4分钟前其实简练了许多，但是宋晓却一直以100%的精神去在努力防守，他认为在一直消耗叶修， 但是他一点也没察觉，其实叶修一直在划水，他真正消耗的只是他自己而已。 居然可以这样吗？ 虽然李一博已经说得很透彻了，但潘林还是觉得匪夷所思。但是细一想，被骗倒的何止宋晓，他们这些观众不也一样被这四分钟给麻醉了吗？划水这个词儿什么时候竟然也可以出现在职业圈里了，而且是在一场一对一的比赛中划了足足七分钟的水。潘林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注视着接下来的比赛场面，巨魔校的连续攻势杀得涛落沙鸣，人仰马翻。从这一击时，潘林就觉得宋晓的反应有点慢，他开始只以为是叶修的说话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他很快就可以调整回来。但是现在他知道宋晓反应会慢，一来叶修骤然提速，被滑水麻痹了七分钟的宋晓一时有些不适应，再来宋晓可真没滑水，他认真努力地防守了十一分钟，他累了。 不过叶修恐怕还是没有办法赢下来。 怎么？ 法力啊，居墨校的法力不够了。不过叶修已经完成了一切，没有让蓝雨对他造成消耗，尽可能多的在这里给了涛落沙鸣杀伤，然后把一个疲倦的宋晓留给了星星下一位选手。叶修真的太可怕了。